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0月31日，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中国上海举行。这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举办的又一次世界性盛会。在上海世博会5大片区共计263个展馆中，最受人关注的无疑是中国馆。仅开馆第一天，就接待了来自全世界3万多人次的参观。人们无不被这座东方之冠的恢宏气势所震撼，中国馆也以他大气的形象和挺拔的姿态，向8方来客展示着东道主的富强与和谐。而向世界递出这张中国名片的，却是一位年近80的老人，他叫何敬堂。在华南理工大学，我们来到了位于学校内部的家属区，何敬堂的工作室就坐落于此。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而何敬堂工作室所用的房子则建于更早的30年代。斑驳的墙壁和残破的屋檐，似乎在向我们讲述着他们的风雨沧桑。让我们惊讶的是，当我们走进工作室的时候，发现墙内的景色别有洞天。通透的玻璃墙，错落有致的树木，平静的鱼塘偶有锦鲤泛起水花，墙内与墙外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何敬堂的学生告诉我们，这个工作室先后一共改造了10年之久。在工作室里，我们见到了何敬堂。已经年近80的他，头发虽已花白，却一丝不乱。他正在和年轻的团队成员讨论一个博物馆的设计方案。团队成员往往会逐一提出自己的设计构想，最后再由何敬堂简明扼要地指出关键问题，重点解决。最忙的时候，像这样的讨论，他一天要参加4个。在何敬堂设计的数百个建筑作品中，他最喜欢的作品一共有3个。除了自己的工作室和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还有一个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2005年。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江苏省和南京市公开招标，扩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听到这个消息，何敬堂决定亲自率领团队参与纪念馆扩建工程的项目竞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1期工程，是由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齐康院士用了近20年的心血主持设计的，并于1985年建成。老馆的设计以棺椁式样的万人坑遗址为核心，累累白骨纵横交错，辅以鹅卵石、枯树、浮雕等元素，营造了生与死、悲与愤的凄惨氛围。在控诉侵华日军暴行的同时， 也将人们带入了那段悲痛的历史。老馆的设计无疑是成功的，这让何敬堂感到不小的压力。按照规划，扩建工程的面积达到近20000平方米，而老馆的设计只有2500平方米。如何做好老馆与新馆的融合，又不会对老馆形成压迫感，成了何敬堂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因为圆的这个已经有一个主体了，就是一个外人坑，它是一个高桥，是一个文物。你以后以这个为中心，把它延伸，再把它做成一篇文章一样，像从开头序幕到高桥，到结尾到回响，变成一篇文章，就像我们经常写一本小说、看个电影一样。那个建筑就是想这样，把这条串起来。串起来呢，还要突出的主题，突出万人坑这个主题，所以你的怎么跟原来的建筑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整体，就是我们所谓的整体观了，成为这样一个整体。 当时一共有13支项目团队参加纪念馆扩建工程的项目招标，除了中国的设计单位，还有来自英国、法国、美国的项目团队。在项目评审会上，何敬堂作为代表，将团队的设计方案向中国建筑界的泰斗吴良镛院士和老馆的总设计师齐康院士当面进行了阐述。当何敬堂提出要将纪念馆扩建工程的设计像完成一篇文章一样融合成整体的时候，他们得到了现场10多位重量级评委的一致认同，他们的设计方案也因此正式成为了施工方案。2016年4月，何敬堂时隔数年再次来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着自己亲手设计的作品，何敬堂感慨良多。除了要像完成一篇文章一样完成纪念馆的扩建，何敬堂和团队更要将整个纪念馆扩建工程营造成一个震撼心灵的精神场所。但由于纪念馆地处南京的闹市区，因此如何将市井的嘈杂与纪念馆内部的沉重肃穆相分离，也成为何敬堂与团队必须解决的问题。 因为现在城市那个周围都是一个大城市，那车水马龙，你可以看到这个声音很嘈杂，所以我们把这个声气的进到里面去的话，将来一会儿进到馆里面了，它很安静，看不到外边那个乱的城市现象，这样就更形成了一个场所感。这个建筑不但是一个建筑设计，它是一个场所，让人家进了这个场所，你感到心灵的震撼，你会震撼的，你会受这种气氛感觉到你当年这个悲壮的场景会看得出来。 经过设计，纪念馆展厅部分采用了体量消隐的建筑手法，既能隔离城市的喧嚣，也能将纪念馆庄重的氛围突出。从外观来看，展厅部分既像一把断刀，又像一艘巨轮。何敬堂和团队将其命名为和平之舟。而展厅内部的安静与昏暗的灯光效果，则成功营造出了一个悲怆的精神场所。前来参观祭奠的人们按照布展的顺序缓缓前行，回望那段悲痛的历史，脸上写满了沉重。 这个是展览馆里面就施工过程面，当时挖土发现了当年被屠杀的同胞的一些骸骨，这是非常重要的文物，跟万人坑一样重要，所以当时发现了，叫我们就非常重视，一定要把它保留，这是新的历史的罪证。我们后来就挖了一个洞，保留了原物不动， 咱们可以看见上边呢，我们开了一个天窗，当时我们的对面叫苍天有眼，就表示终于揭开了这个真相了，要看到这个不单是万人坑那一部分是遗址，这部分也是受屠杀的同胞的骸骨也好，苍天有眼就是重见天日了。 按照布展顺序，人们对南京大屠杀那段沉痛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沿着这条狭长的通道走出展厅，一个巨大的祭奠广场出现在眼前。这里是每年国家公祭日，各界群众集体祭奠遇难同胞的地方。从2014年开始，国家将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此祭奠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杀戮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广场上铺满了碎石，何敬堂告诉我们，走在碎石上可以听到石头碰撞发出的沙沙的声音，仿佛30万遇难同胞冤魂的呐喊。穿过祭奠广场和纪念馆核心的万人坑遗址，我们来到了何敬堂对纪念馆扩建工程尾声部分的设计。 这是一个冥思厅，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很黑的房子，两边点了蜡烛，当然用灯光了，那就是水里面倒影，再加上两边的墙面它是磨光发光石，这个发光石的话就不断的反射，这形成无数的灯光，像烈士像受难的同胞一种哀悼，哀悼的过程我们不会思想，会想为什么中国会出这个事件，就是因为中国当年不强大，甚至欺凌，从而激发我们爱国主义的情怀，只要国家强盛了，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就不会就出现这个事件，所以这个叫冥思。常山是写得非常好的一首诗，我们希望战争远离人间，让和平洒满人间，就是洒满大地，我们希望我们今后世界共同走向和平，走向共同的文明，这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整个馆的是从战争到和平，通过这个馆慢慢慢慢就把人的思想往更高的高度去引领，这就是我们做这个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走过灯光昏暗的冥思厅，人们充满了对和平与光明的渴望。这时强烈的阳光进入视线，仿佛瞬间将人们带入了另一个时空。放眼望去，树木丛生，鲜花盛开，阳光洒向平静的水面和碧绿的草坪，与之前单调的灰色相比，这里显然更有生气。人们在这里聊天休息，只有远处的雕塑还在提醒着我们勿忘历史，珍惜并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宁静。 这两声，这两声 回答， 当几名游客得知我们正在拍摄的嘉宾就是纪念馆扩建工程的设计师的时候，他们纷纷走进我们的镜头，对何敬堂表达敬意。 我们的孩子学生应该多来看看， 这个就是每年都来一下。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个 我们是杨子树， 杨子的店。 我们都是老师。 老师，我也是老师。 纪念馆营造的精神氛围获得了人们的认可，这对于何敬堂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满足。但鲜有人知的是，我们面前的这位建筑大师，直到45岁的时候，才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作品。这本已经泛黄的小册子是一份16万字全英文的参考资料。1964年，为了搜集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相关信息，何敬堂专程赶到北京。 在北京建筑设计院，何敬堂找到了这本很切题的参考书籍，但苦于当时没有复印机，也没有照相设备，借期又只有短短的三天，于是何敬堂自己动手蘸着墨水把这本书一字一句地抄了下来。凭借着自己的努力，1965年27岁的何敬堂顺利完成了研究生学业，被分配到湖北省建筑设计院工作。多年的潜心钻研仿佛为他插上了一双翅膀。那时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正当何敬堂准备振翅高飞大展才华的时候，文革突如其来，何敬堂被下放到农村，也让他的理想化为泡影。 当时就睡在一个草堆上面，望着天空，哎呀，整个天空一片一点云都没有，一片蓝色的天空，我一下子人都懵了，人怎么今后人生怎么过啊？因为那个时候真不知道劳动到哪一天，今后人生才20几岁，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一片空白，脑子一片空白，不像现在我们做什么事情有个目标，我不行还可以怎么做。我那时候很努力做，劳动也很辛苦，也不怕苦，但是我不知道我今后怎么办啊，我今后人生怎么过啊。 人生中最黄金的十几年，何敬堂在碌碌无为中度过了。当他以为自己将永远无法重新回到最挚爱的建筑行业的时候，80年代初一则号召研究生归队的通知让何敬堂看到了希望。他和妻子李启霞当即决定回到广东，回到华南理工大学。在回去的火车上，何敬堂和妻子并不知道一场翻身仗正在静静地等待着他们。 回来之后呢，我的第三天，我的老院长，就是像我的上一任的院长陈院长，陈开庆院长，现在80多岁了，他当时跟我讲，他说现在有一个设计竞赛，深圳科学馆的设计竞赛，那是深圳八大文化设施非常重要一个项目，要竞赛，他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参加，因为我家都没搬好嘛，也住一家来说。我一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反应说机会来了，我说机会来了，我赶紧就跑到市场里面，当时我夫人去市场里面买那个生活用品的，我就骑个自行车去把它拉回来，我们一商量马上参加。 这张照片拍摄于深圳科学馆投标前的最后一个晚上，照片中45岁的何敬堂正在和妻子李启霞一起熬夜对作品的细节进行最后的修改。 然后一早就开始就送往深圳去送，中午就到了。深圳当时的速度很快啊，那是深圳速度嘛，是吧？他就下午就马上评标，马上就评选，完分的时候就通知我了，中标了。哎呀，第二个感觉就是打响第一炮，所以这两句话，机会来了，打响第一炮，这对我人生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我给我信心了，到了一个新的单位，第一炮就打响了。你想想，当年我已经45岁了，我回来的时候45岁到一个单位重新奋斗，大家都盯住你的，你自己拿不出东西来，你怎么活啊？ 2年后，深圳科学馆的建设顺利完工。这个风格新颖的八角形建筑成为了当时深圳的八座标志性建筑之一。在后来的日子里，何敬堂又先后主持设计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中国市长大厦等地标性建筑。由于他在中国建筑领域的成就和贡献，1999年何敬堂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45岁再次提笔设计出人生的第一个作品，到登上国内建筑领域的顶峰，一直在和时间和自己赛跑的何敬堂只用了16年。 我本身对我的所从事的工作充满激情。另外呢，我的一个人呢，就是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每个人的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情况，制定一个比较切合自己能实行的目标。比如说我经过分析完成，我就北京分析了好多年之后，我决定找一条把设计跟研究结合的道路，后来又把跟教学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叫产学研吧，就设计研究教学三结合的道路。当时我觉得也很高兴了，就是能够进了工程院，是吧？但是那时候我就开始又就像八三年一样，我就自己提出来要重新奋斗。那时候正好是60岁、61岁的时候嘛，我说人家是退休的年龄了，正好我这个年龄又应该是新的一个起点，我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包袱，一个荣太多的荣誉。 世纪之交，国内许多大学开始扩大招生规模，各个高校的新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一阶段也成为了何敬堂建筑设计的井喷时期。十几年来，何敬堂先后为华南理工大学、澳门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300多所高校进行单体建筑设计和校园整体规划，被誉为校园建筑设计掌门人。原北京大学副校长郝斌曾评价道：校园新景物，一半属何工。但当我们细数何敬堂的每一个作品时，却发现他的建筑并不像很多明星建筑师一样有着浓烈的个人风格，反而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建筑之间，其外观的风格特点往往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总结出来的两观三性论，就是建筑要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和谐统一。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搞大学，我就江南那是水乡啊，那它是平原，风景非常好的一种地方，所以我搞江南大学，我就把这个建筑正好去太湖边，我就跟湖结合在一起，把太湖的风景全引到里面来，每天学生就这里跑来跑去，老看到山山水水的湖景，看到那个太湖的美景啊，那可以交流，可以交往的，就变成这样一种园林式的大学。我搞重庆那个地方是山区，山丘全是山丘，我搞的叫重庆，当年叫重庆工学院，现在叫重庆理工大学，它是一个山地这个建筑，一山洞进去了，进了山洞就进了学校，里面是以山为主，又有个湖，现在建筑的村落的建筑的，它吸收了重庆的山村的特色，所以自然这个建筑一看就是一种山区气候，山区的环境跟山融在一起。 一个基座，啊， 尽管何敬堂两观三性的设计理念已经提出了20多年，但直到今天依然是指导团队从事建筑创作的核心理念。这种内在的理念不仅让何敬堂和团队站在了国内设计领域的顶峰，也成为了他们在很多次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手段。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心。

校园新景物，一半属河工。但当我们细数何敬堂的每一个作品时，却发现他的建筑并不像很多明星建筑师一样有着浓烈的个人风格，反而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建筑之间，其外观的风格特点往往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经过长期的创作时间总结出来的两观三性论，就是建筑要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和谐统一。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搞大学，我就江南那是水乡啊，那它是平原，风景非常好的一种地方，所以我搞江南大学，我就把这个建筑正好去太湖边，我就跟福建在一起，把太湖的风景全引到里面来，每天学生就这里跑来跑去，老看到山山水水的湖景，看到那个太湖的美景啊，那可以交流，可以交往的，就变成这样一种园林式的大学。我搞重庆，那个地方是山区，山丘全是山丘。我搞的叫重庆，当年叫重庆工学院，现在叫重庆理工大学。它是一个山地这个建筑，一山洞进去了，进了山洞就进了学校，里面是以山为主，又有个湖。它的建筑的村落的建筑呢，它吸收了重庆的山村的特色，所以自然这个建筑一看就是一种山区气候，山区的环境跟山融在一起。 一个基座， 尽管何敬堂两观三性的设计理念已经提出了20多年，但直到今天依然是指导团队从事建筑创作的核心理念。这种内在的理念不仅让何敬堂和团队站在了国内设计领域的顶峰，也成为了他们在很多次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手段。2007年4月25日，何敬堂结束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馆征集方案新闻发布会，匆匆回到广州，开始和团队着手准备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方案。从四合院、园林等中式建筑，到京剧、昆曲等传统文化，何敬堂和团队开始对所有的中国元素进行整合和艺术加工。何敬堂深知，中国馆的设计不仅要体现出中国特色，还要将热烈欢腾、雍容大度的中国气概传递给世界。 当天开会，晚上我就坐飞机回来了，从上海坐飞机回广州。这飞机上我就想，我就老在想这个怎么定位，就最后这8个字，我想到中国特色时代精神，这把连接结合起来，光有中国特色还不行啊，因为你这世界性的盛会，光有时代精神扛不住中国文化特色不行。应该讲我们当时做了3个方案送上去，在水里送的嘛，谁都可以参加，谁都可以参加啊，像我这老的人可能很少人参加，我们就组织力量参加。所以当时我们3个方案呢，一个方案现在这个方案，就是从中国的文化符号，从中国的顶冠的造型，特别从中国这个城市传统的城市建筑里面找到它的依据来发展。第二个呢，我们曾做了一个方案，从园林里面表现，因为上海嘛，就江南的园林做一个方案。还有呢，我们做一个抽象的方案，叫如意，如意节啊，打如意的中国的文化的如意和谐嘛，做一个方案。 经过2个多月的讨论和尝试，当他们把3个设计方案递交的时候，世博局一共收到了来自全球华人的344份设计方案。评审委员会首先需要从这344份方案中选出20份得票最高的设计方案。当第一轮评选结果公布的时候，何敬堂和团队得到消息，他们递交的3份设计方案已经被全部淘汰。 我听着好了一个故事，评标的时候挺有意思的，我也不知道谁评，都是保密的吧，我们也没签名写明自己搞的嘛，都投上去。听说第一天评，因为340几个方案，只评1000多，每个做这么大一个一厚的一本，光是翻一本都翻很多时间，几百本谁来翻啊？听说当时评的时候，就是主要拿一张图出来，大家先第一轮筛选吧。当时第一轮评选规定是评8个，从300多个评8个出来，这样评到我们那个方案评到50已经没有了，就给淘汰了。后来第二天有个院士，他因为第一天没来，我听后来他跟我讲回来，第二天就出来，他就参加评。参加评的时候，他就已经来的人家评50评20了，从20就评8了。听他们说要评到20评8，是觉得还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别理想的，能表现中国特色的啊。听他们说，我们这个院士他无意中他就翻了个板子，因为他第一天没来嘛，怎么巧翻到我们的板子？你看，这个方案，还可以啊，怎么没评上啊？因为他没参加评嘛，他就问另外一个院士，那个院士也没可能也没翻了，他俩就看啊，这个方案也可以啊，那当时也没注意。后来又找一个院士，3个院士看完之后说，那这个方案还是不错，能不能拿出？他们拿出来让大家异议。一亿的结果听说最后评8个的时候我们全票了，还是排最先了。 经历了戏剧般的复活，何敬堂和团队名为中国器的设计方案一路高歌。在最后一轮的评选中，中国器和清华大学设计的谍传成为得票最高的两个方案。经过20多次讨论，评选委员会最终决定将两个设计方案进行融合，谍传作为底座成为地方馆，托起高达70米以中国器为主体的国家馆。经过整合设计，中国馆犹如托天耸立的巨顶，层叠出挑，庄严华美，张扬而稳健，宛如华冠高重，隐喻万物咸亨。中国馆也被正式命名为东方之冠。在中国馆历时2年多的建设过程中，何敬堂每周都要从广州到上海实地指挥，很多团队成员更是长期住在上海，随时处理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当这座东方之冠逐渐成型，矗立在黄浦江畔的时候，一个新的问题找到了何敬堂。按照原本的设计方案，中国馆的主体颜色为红色，而且必须是中国红。可是什么样的红才算是中国红呢？ 要问我什么叫中国红，我们当时也做设计，答得很难答得很正确。比如说天安门的红大家都能接受了，但是天安门它这个过1-2年它也是要刷一次，也会变的颜色。后来我们又买了2包中华牌香烟，因为中华牌香烟是红的嘛，结果觉得这个红啊偏紫了一点。后来我们是国旗的红，大家不会对国旗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颜色感觉的还是太过于鲜红了。最后我们为了保证这个红好，我们就请了色彩研究所那些专家来一起来做，然后呢希望他们也跟我们一起研究，做了很多的样板放在地方比较，所以决定了现在是4种红组成的这样一个中国红。中国研究颜色的告诉我们，一片大面积的红，因为这个面积很大，我们这整个16万平方米一个建筑嘛，大面积的红如果集中来看它大概5秒钟左右，它会有绿的感觉，它叫做色彩长相。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红渐变的话，它就没这个感觉。所以从视角感觉出来的，我们就从一种红就要转成4种红，一种渐变的，我们就推运的办法来解决它。你就好在那看不出这是几种红组成的，但是就没有这个绿的感觉了。 对主体颜色的复杂筛选，何敬堂与团队对中国馆的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精雕细琢，才使得中国馆愈发趋于完美。2010年，当中国馆正式开门迎客的时候，参观的人们无不被这座东方之冠散发出的气势所震撼。但就在游人感叹着中国馆的磅礴与壮观的时候，殊不知就在中国馆旁边还有一片与威严相映衬却几乎从未有游人涉足过的屋顶园林。在何敬堂的带领下，我们得以进入到了这片柔美神秘的空中花园。 中国馆呢，它是由国家馆红灯的部分和地区馆，现在我们站的地方的屋顶，整个是两部分组成，叫国家，叫中国馆。国家馆的红灯就看得清楚了。我们现在的地区馆非常大的屋顶，它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屋顶花园。这个屋顶花园我们吸收了中国传统的，一些元素。它是圆明园里面有一个景区叫九州清宴，我们叫它叫新九州清宴。因为我们整个中国馆是由华南理工大学设计院和清华大学还有上海共同合作的，其中那个花园部分呢，特别是清华大学做了很大的工作，他们专门研究古典园林的。这部分呢，过去由于管理上的问题，就开馆的时候没对外开放。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丘陵地带了，这水，水高，这个地方就过去就森林了，还有过那边可能就是沙漠了。我们一个岛一个岛都有水把它挽起来，每一个岛就表示我们国家山河一种特征，就表示我们疆土的宽广，我们祖国大地各种地形地貌都有，就是从而表示我们国家那种大自然的美景。是非常好的，那我就可以这个找过去，我就到森林去。 公共空间与环境共享一直是何敬堂在建筑设计中倍加推崇的，因此在他的很多作品里，我们都不难发现他对公共空间的设计和应用。但为了便于管理，新九州清宴至今还没能向游人开放，这也让何敬堂感到些许遗憾。站在屋顶花园向远处望去，曾经繁华热闹的世博园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热火朝天的施工工地。唯有中国馆将作为上海这座国际都市的地标性建筑，永久耸立在这里，向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讲述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与现在。不久后，何敬堂作品展将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届时将有众多的欧洲建筑师和游客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东方的建筑理念和人文精神。其实何敬堂的每一件精品设计，除了离不开团队成员们共同的努力之外，也离不开夫人李启霞对于每一个细节的把控与修饰。有人曾将他们比作梁思成与林徽因，相投的志趣和互补的性格，不仅让他们成为人生的伴侣，也成为工作中最默契的搭档。无论是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还是自己的工作室，何敬堂总愿意将水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符号融入到建筑当中。在他看来，水具有灵性，平静的水可以凸显建筑的大气与稳健， 流动的水则可以赋予建筑灵动之感。熟悉何敬堂的人也往往会用水来形容他的性格，善利万物而不争，上善若水。 我觉得水非常有灵气，它是非常是灵动，非常是适应性很强，这种水的带有这种文化我就挺喜欢的。那我们这个工作室今天这个地方，我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水池，其实很小，我的工作室才几四千多平方米的用地啊，十栋小房子组成，所以有水的话整个环境有时候很累了，会讨论方案，讨论那些出来看看鱼，跟他怎么游的，喂喂鱼吃啊，这个看着水宁静的水，他人的心情也非常好，水与世无争啊。 与世无争，生活中的何敬堂常常以宽容豁达示人，但他对自己在建筑设计中的要求却近乎苛刻。也许在未来还会有更多何敬堂的精品设计出现在我们身边，如果侧耳倾听，定能听到这座建筑背后的故事，听到这位老人对人生的理解与感悟。2016年4月1日是何敬堂的78岁生日，100多位何敬堂的学生在工作室的院子里为他道上了生日的祝福。每年的生日，他的学生们都会尽量抽时间回到华南理工大学，或是与他交流设计方案，或是畅谈人生理想。对于何敬堂来说，那是他每年最幸福的时刻，他活泼的像个孩子。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当真我便有着你真爱。 谁自控，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生活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回想无尽爱浪涌，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过万过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 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